印光大师临终祝念开示专篇开示二，是冯佑书居士临终法语。汝病既重，但当一心念佛，求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此心若成，必能满愿。至于所有罪业，不必以此为虑，以果能极力至心求生西方，即可仗佛慈力，待业往生。譬如大石，装于船中，即可游海此岸，以至彼岸。须知佛力不可思议，法力不可思议，自性功德力不可思议，此三不可思议，若无信愿念佛之至诚心，则无由发现。有至诚求生西方之心，此三种不可思议大威神力，即得显现。如乘大火轮，又遇顺风，不离当念，即生西方。汝但深信我语，自然可满汝愿。今为汝取法名为慧托，为以智慧信愿念佛，即得往生西方，脱离生死也。文超续篇卷下。